的美妙娘，只可惜头上鸭蛋年年卖人家，金雕房里有几不也是个美梦断，只可惜不花费不见年年一场，秋风回首向东望， 不中一双欢舍且不错是 就是故乡，我与你三小姻缘今日多鸳鸯， 我与你三小姻缘今日